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414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第二分三摩地品第16-2复次善现菩萨摩诃萨大乘相者为无量百千无上微妙诸三摩地，即见行三摩地、宝印三摩地、狮子游戏三摩地、妙月三摩地、月窗像三摩地、一切法勇三摩地、灌顶三摩地、法界决定三摩地、决定窗相三摩地、金刚玉三摩地、入法印三摩地、放光无妄师三摩地、善立定王三摩地、放光三摩地、精进力三摩地、等勇三摩地、如一切言辞决定三摩地、等入增语三摩地、观方三摩地、总持印三摩地、无妄师三摩地、诸法等去海印三摩地、遍覆虚空三摩地、金刚轮三摩地、离尘三摩地、遍照三摩地、无逊三摩地、无相住三摩地、不思维三摩地、无垢灯三摩地、无变光三摩地、发光三摩地、普照三摩地、净坚定三摩地、无垢光三摩地、发妙乐三摩地、电灯三摩地、无尽三摩地、具微光三摩地、离尽三摩地、无动三摩地、无暇息三摩地、日灯三摩地、净月三摩地、净光三摩地、发明三摩地、所作应作三摩地、智窗相三摩地、金刚曼三摩地、住心三摩地、普明三摩地、善住三摩地、宝吉三摩地、妙法印三摩地、一切法平等性三摩地、舍爱乐三摩地、入法顶三摩地、飘散三摩地、分别法具三摩地、平等自相三摩地、离文字相三摩地、断所缘三摩地、无变异三摩地、无品类三摩地、无相形三摩地、离一暗三摩地、具形三摩地、不变动三摩地、度境界三摩地、即一切功德三摩地、决定住三摩地、无心住三摩地、净妙花三摩地、具觉知三摩地、无边灯三摩地、无边变三摩地、无等等三摩地、超一切法三摩地、决判诸法三摩地、散以往三摩地、无所住三摩地、一相庄严三摩地、引发形象三摩地、 依形象三摩地，离形象三摩地，妙形象三摩地，达诸有底散坏三摩地，入施舍语言三摩地，解脱音声文字三摩地，具赤然三摩地，严净相三摩地，无标识三摩地，具一切妙相三摩地，不喜一切苦乐三摩地，无尽形象三摩地，具陀罗尼三摩地，摄伏一切正性邪性三摩地，净息一切为顺三摩地，离憎爱三摩地，无垢名三摩地，具坚固三摩地，满月净光三摩地，大庄严三摩地，找一切世间三摩地，定平等性三摩地，有争无争平等理趣三摩地，无巢穴无标识无爱乐三摩地，决定安住真如三摩地，离身会恶三摩地，离语会恶三摩地，离意会恶三摩地，如虚空三摩地，无染着如虚空三摩地，如是等三摩地有无量百千，是为菩萨摩诃萨大乘相。闪现，云何名为见行三摩地？为若住此三摩地时，能受一切三摩地境，能办无边殊胜见行，能为一切等持导手，是故名为见行三摩地。云何名为宝印三摩地？为此三摩地能印一切定，是故名为宝印三摩地。云何名为狮子游戏三摩地？为若住此三摩地时，与诸圣定游戏自在，是故名为狮子游戏三摩地。云何名为妙月三摩地？为若住此三摩地时，如镜满月普照诸定，是故名为妙月三摩地。云何名为月窗相三摩地？为若住此三摩地时，普能任持诸定圣相，是故名为月窗相三摩地。云何名为一切法涌三摩地？为若住此三摩地时，普能涌出一切圣定，是故名为一切法涌三摩地。云何名为灌顶三摩地？为若住此三摩地时，普能观察一切定顶，是故名为观顶三摩地。云何名为法界决定三摩地？为若住此三摩地时，能与法界决定照了，是故名为法界决定三摩地。云何名为决定窗相三摩地？为若住此三摩地时，能决定持诸定窗相，是故名为决定窗相三摩地。云何名为金刚玉三摩地？为若住此三摩地时，能催诸定非彼所服，是故名为金刚玉三摩地。云何名为入法印三摩地？为若住此三摩地时，普能证入 一切法印，是故名为入法印三摩地。云何名为放光无妄失三摩地？为若住此三摩地时，放圣定光照有情类，令彼意念曾所受法，是故名为放光无妄失三摩地。云何名为善立定王三摩地？为若住此三摩地时，与住定王善能建立，是故名为善立定王三摩地。云何名为放光三摩地？为若住此三摩地时，与住定光普能开发，是故名为放光三摩地。云何名为精进力三摩地？为若住此三摩地时，能发诸定精进势力，是故名为精进力三摩地。云何名为等勇三摩地？为若住此三摩地时，令诸等持平等涌现，是故名为等勇三摩地。云何名为入一切言辞决定三摩地？为若住此三摩地时，与诸言辞决定误入，是故名为一切言辞决定三摩地。云何名为等入增于三摩地？为若住此三摩地时，与诸定名普能误入，训示离去，是故名为等入增于三摩地。云何名为官方三摩地？为若住此三摩地时，与诸定方普能观照，是故名为官方三摩地。云何名为总持印三摩地？为若住此三摩地时，能总任持诸定妙印，是故名为总持印三摩地。云何名为无妄失三摩地？为若住此三摩地时，与诸定相皆无妄失，是故名为无妄失三摩地。云何名为诸法等去海印三摩地？为若住此三摩地时，令诸圣定等皆去入，如大海印摄受众流，是故名为诸法等去海印三摩地。云何名为遍覆虚空三摩地？为若住此三摩地时，与诸等持便能覆护，无所鉴别，如太虚空，是故名为遍覆虚空三摩地。云何名为金刚轮三摩地？为若住此三摩地时，普能任持一切圣定，令不散坏，如金刚轮，是故名为金刚轮三摩地。云何名为离尘三摩地？为若住此三摩地时，能灭一切烦恼缠垢，是故名为离尘三摩地。云何名为遍照三摩地？为若住此三摩地时，遍照诸定令其光显，是故名为遍照三摩地。云何名为不逊三摩地？为若住此三摩地时，更不希求于定于法，是故名为不逊三摩地。云何名为无相住三摩地？为若住此三摩地时，不见诸定中有少法可住，是故名为无相住三摩地。云何名为不思维三摩地？为若住此三摩地时，所有下列心 心所法，悉皆不转，是故名为不思维三摩地。云何名为无垢灯三摩地？为若住此三摩地时，如持净灯照了诸定，是故名为无垢灯三摩地。云何名为无边光三摩地？为若住此三摩地时，能发大光照无边际，是故名为无边光三摩地。云何名为发光三摩地？为若住此等持无间，能发一切圣定光明，是故名为发光三摩地。云何名为普照三摩地？为若得此等持无间，即能普照诸圣定门，是故名为普照三摩地。云何名为净坚定三摩地？为若住此三摩地时，得诸等持净平等性，是故名为净坚定三摩地。云何名为无垢光三摩地？为若住此三摩地时，能普捐除一切定垢，是故名为无垢光三摩地。云何名为发妙乐三摩地？为若住此三摩地时，领受一切等持妙乐，是故名为发妙乐三摩地。云何名为电灯三摩地？为若住此三摩地时，照诸等持如电光焰，是故名为电灯三摩地。云何名为无尽三摩地？为若住此三摩地时，引诸等持功德无尽，而不见彼尽不尽相，是故名为无尽三摩地。云何名为具微光三摩地？为若住此三摩地时，与诸等持微光独胜，是故名为具微光三摩地。云何名为离尽三摩地？为若住此三摩地时，见诸等持一切无尽，而不见有尽无尽相，是故名为离尽三摩地。云何名为无动三摩地？为若住此三摩地时，令诸等持无动无调，亦无细论，是故名为无动三摩地。云何名为无暇息三摩地？为若住此三摩地时，令诸等持见无暇息，是故名为无暇息三摩地。云何名为日灯三摩地？为若住此三摩地时，令诸定门发光普照，是故名为日灯三摩地。云何名为净月三摩地？为若住此三摩地时，令诸等持除暗如月，是故名为净月三摩地。云何名为净光三摩地？为若住此三摩地时，与一切等持得四无碍解，是故名为净光三摩地。云何名为发明三摩地？为若住此三摩地时，令诸定门发明普照，是故名为发明三摩地。云何名为作所应作三摩地？为若住此三摩地时，遍诸等持所应作事，又令诸定所作事成，是故名为所作应作三摩地。云何名为智窗相三摩地？为若住此三摩地时，见诸等持妙智窗相，是故名为智 智窗相萨摩地，云何名为金刚曼萨摩地？为若住此萨摩地时，虽能通达一切法，而不见有通达相，是故名为金刚曼萨摩地。云何名为住心萨摩地？为若住此萨摩地时，心不动摇，不转不照，亦不损减，不念有心，是故名为住心萨摩地。云何名为普明萨摩地？为若住此萨摩地时，与诸定明普能观照，是故名为普明萨摩地。云何名为善住萨摩地？为若住此萨摩地时，与诸等持善能安住，是故名为善住萨摩地。云何名为宝吉萨摩地？为若住此萨摩地时，观诸等持皆如宝具，是故名为宝吉萨摩地。云何名为妙法印萨摩地？为若住此萨摩地时，能印诸等持以无印印故，是故名为妙法印萨摩地。云何名为一切法平等性萨摩地？为若住此萨摩地时，不见有法离平等性，是故名为一切法平等性萨摩地。云何名为舍爱乐萨摩地？为若住此萨摩地时，与一切法舍诸爱乐，是故名为舍爱乐萨摩地。云何名为入法顶萨摩地？为若住此萨摩地时，与一切法能除暗障，亦于诸定能为上首，是故名为入法顶萨摩地。云何名为飘散萨摩地？为若住此萨摩地时，飘散一切定执法执，是故名为飘散萨摩地。云何名为分别法具萨摩地？为若住此萨摩地时，善能分别诸定法具，是故名为分别法具萨摩地。云何名为平等自相萨摩地？为若住此萨摩地时，得诸等持平等自相，是故名为平等自相萨摩地。云何名为离闻自相萨摩地？为若住此萨摩地时，与诸等持不得一字，是故名为离闻自相萨摩地。云何名为断所缘萨摩地？为若住此萨摩地时，觉诸等持所缘境相，是故名为断所缘萨摩地。云何名为无边意萨摩地？为若住此萨摩地时，不得诸法变异之相，是故名为无边意萨摩地。云何名为无品类萨摩地？为若住此萨摩地时，不见诸法品类别相，是故名为无品类萨摩地。云何名为无相行萨摩地？为若住此萨摩地时，与诸定相都无所得，是故名为无相行萨摩地。云何名为离一岸萨摩地？为若住此萨摩地时，诸定一岸无不除迁，是故名为离一岸萨摩地。云何名为具行萨摩地？为若住此萨摩地时，与诸定行都无见执，是故名为具行萨摩地。云何名为不变动萨摩地？为若住此萨摩地时， 与诸等持不见变动，是故名为不变动三摩地。云何名为度境界三摩地？为若住此三摩地时，超诸等持所缘境界，是故名为度境界三摩地。云何名为集一切功德三摩地？为若住此三摩地时，能集诸定所有功德，与一切法而无吉祥，是故名为集一切功德三摩地。云何名为决定住三摩地？为若住此三摩地时，与诸定心虽决定住，而知其相了不可得，是故名为决定住三摩地。云何为无心住三摩地？为若住此三摩地时，心于诸定无转无堕，是故名为无心住三摩地。云何名为净妙花三摩地？为若住此三摩地时，令诸等持皆得清净，颜饰光显，犹如妙花，是故名为净妙花三摩地。云何名为具觉知三摩地？为若住此三摩地时，令一切定修七觉知速得圆满，是故名为具觉知三摩地。云何名为无边灯三摩地？为若住此三摩地时，与一切法皆能照了，譬如明灯，是故名为无边灯三摩地。云何名为无边变三摩地？为若住此三摩地时，与一切法得无边变，是故名为无边变三摩地。云何名为无等等三摩地？为若住此三摩地时，与诸等持得平等性，亦令诸定成无等等，是故名为无等等三摩地。云何名为超一切法三摩地？为若住此三摩地时，普能超度三界诸法，是故名为超一切法三摩地。云何名为觉判诸法三摩地？为若住此三摩地时，与诸圣定及一切法能为有情如实觉判，是故名为觉判诸法三摩地。云何名为散以往三摩地？为若住此三摩地时，与诸等持及一切法所有以往皆能除散，是故名为散以往三摩地。云何名为无所住三摩地？为若住此三摩地时，不见诸法有所住处，是故名为无所住三摩地。云何名为一相庄严三摩地？为若住此三摩地时，不见诸法二相可取，是故名为一相庄严三摩地。云何名为引发形象三摩地？为若住此三摩地时，与诸等持及一切法虽能引发种种形象，而都不见能引发者，是故名为引发形象三摩地。云何名为一形象三摩地？为若住此三摩地时，见诸等持无二形象，是故名为一形象三摩地。云何名为离形象三摩地？为若住此三摩地时，见诸等持都无形象，是故名为离形象三摩地。云何名为妙形象三摩地？为若住此三摩地时，令诸等持 其妙形象，是故名为妙形象三摩地。云何名为达诸有底散坏三摩地？为若住此三摩地时，于诸等持及一切法得通达智，如实悟入，即得入仪，于诸有法通达散坏，令无所疑，是故名为达诸有底散坏三摩地。云何名为入施舍语言三摩地？为若住此三摩地时，悟入一切三摩地法，施舍语言无着无碍，是故名为入施舍语言三摩地。云何名为解脱音声文字三摩地？为若住此三摩地时，见诸等持解脱一切音声文字众相即灭，是故名为解脱音声文字三摩地。云何名为具赤然三摩地？为若住此三摩地时，与诸等持微光照耀，是故名为具赤然三摩地。云何名为严净相三摩地？为若住此三摩地时，与诸等持能严净相，为与诸相皆能除灭，是故名为严净相三摩地。云何名为无标识三摩地？为若住此三摩地时，与诸等持不见标识，是故名为无标识三摩地。云何名为具一切妙相三摩地？为若住此三摩地时，诸定妙相无不具足，是故名为具一切妙相三摩地。云何名为不喜一切苦乐三摩地？为若住此三摩地时，与诸等持苦乐之相不乐观察，是故名为不喜一切苦乐三摩地。云何名为无尽形象三摩地？为若住此三摩地时，不见诸定形象有尽，是故名为无尽形象三摩地。云何名为具陀罗尼三摩地？为若住此三摩地时，能总任持诸定圣事，是故名为具陀罗尼三摩地。云何名为摄覆一切正性邪性三摩地？为若住此三摩地时，于诸等持正性邪性摄覆诸见皆令不起，是故名为摄覆一切正性邪性三摩地。云何名为净息一切伪顺三摩地？为若住此三摩地时，与诸等持及一切法都不见有伪顺之相，是故名为净息一切伪顺三摩地。云何名为离憎爱三摩地？为若住此三摩地时，与诸等持及一切法都不见有憎爱之相，是故名为离憎爱三摩地。云何名为无垢名三摩地？为若住此三摩地时，与诸等持都不见有名相垢相，是故名为无垢名三摩地。云何名为具坚固三摩地？为若住此三摩地时，令诸等持皆得坚固，是故名为具坚固三摩地。云何名为满月净光三摩地？为若住此三摩地时，令诸等持功德增益，如镜满月光增海水，是故名为满月净光三摩地。云何名为大庄严三摩地？为若住此三摩地时，令诸等持成就种种微妙稀有大庄严事，是故名为 大庄严三摩地，云何名为照一切世间三摩地？为若住此三摩地时，照诸等持及一切法，另有情类皆得开晓，是故名为照一切世间三摩地。云何名为定平等性三摩地？为若住此三摩地时，不见等持定散差别，是故名为定平等性三摩地。云何名为有证无证平等理趣三摩地？为若住此三摩地时，不见诸法即一切定有证无证性相差别，是故名为有证无证平等理趣三摩地。云何名为无巢穴无标识无爱乐三摩地？为若住此三摩地时，破诸巢穴，舍诸标识，断诸爱乐而无所知，是故名为无巢穴无标识无爱乐三摩地。云何名为决定安住真如三摩地？为若住此三摩地时，与诸等持及一切法常不弃舍真如实相，是故名为决定安住真如三摩地。云何名为离身慧恶三摩地？为若住此三摩地时，令诸等持破坏身见，是故名为离身慧恶三摩地。云何名为离与慧恶三摩地？为若住此三摩地时，令诸等持坏与恶业，是故名为离与慧恶三摩地。云何名为离异慧恶三摩地？为若住此三摩地时，令诸等持坏异恶业，是故名为离异慧恶三摩地。云何名为如虚空三摩地？为若住此三摩地时，与诸有情普能扰依，其心平等如太虚空，是故名为如虚空三摩地。云何名为无染着如虚空三摩地？为若住此三摩地时，观一切法都无所有，如净虚空无染无着，是故名为无染着如虚空三摩地。闪现如是等有无量百千微妙稀有胜三摩地，当知是为菩萨摩诃萨大乘相。第二分，念住等品第十七之一。复次善现，菩萨摩诃萨大乘相者为四念住。云何为四？一身念住，二受念住，三心念住，四法念住。身念住者为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以无所得而为方便，虽于内身住寻身观，或于外身住寻身观，或于内外身住寻身观，而永不起身具寻思，赤然精进，正知具念，调伏贪忧。受念住者为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以无所得而为方便，虽于内受住寻受观，或于外受住寻受观，或于内外受住寻受观，而永不起受具寻思，赤然精进，正知具念，调伏贪忧。心念住者为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以无所得而为方便， 虽于内心助寻心观，或于外心助寻心观，或于内外心助寻心观，而永不起心聚寻思，赤然精进，正知俱念，调伏贪忧。法念住者，为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以无所得而为方便，虽于内法助寻法观，或于外法助寻法观，或于内外法助寻法观，而永不起法聚寻思，赤然精进，正知俱念，调伏贪忧。云何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于内身助寻身观，赤然精进，正知俱念，调伏贪忧。善现，若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以无所得而为方便，审观自身，行时之行，住时之住，坐时之坐，卧时之卧，如如自身，微仪差别，如是如是，赤然精进，正知俱念，调伏贪忧，是为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与内身助寻身观，赤然精进，正知俱念，调伏贪忧。复次善现，若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以无所得而为方便，审观自身，正知往来，正知展固，正知抚养，正知屈身，夫僧伽之支持衣钵，若食若饮，宴席经行，坐起成营，寤寐与默，入出诸定，皆念正知，是为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与内身助寻身观，赤然精进，正知俱念，调伏贪忧。复次善现，若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以无所得而为方便，审观自身，与吸入时念之吸入，与吸出时念之吸出，与吸长时念之吸长，与吸短时念之吸短，如转轮师或彼弟子，轮是长时知轮是长，轮是短时知轮是短，是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念之诸息，若入若出，长短差别，是为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与内身助寻身观，赤然精进，正知俱念，调伏贪忧。复次善现，若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以无所得而为方便，审观自身诸界差别，所谓地界、水火风界，如巧图师或彼弟子断牛命仪，复用利刀分析其身，割为四分，若坐若立，如实观之，是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观察自身地水火风四界差别，是为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与内身助寻身观，赤然精进，正知俱念，调伏贪忧。复次善现，若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以无所得而为方便， 审观自身，从足至顶，种种不净，充满其中。外为薄皮之所缠裹，所谓此身，唯有种种发毛爪齿皮革血肉筋脉骨髓心肝肺肾脾胆胞胃大肠小肠屎尿涕唾盐泪垢汗痰脓方疝脑膜赤凝如是不净充满身中如有农夫或诸长者仓中盛满种种杂谷所谓稻麻粟豆麦等有明目者开仓独之能如实之其中唯有稻麻粟等种种杂谷是菩萨摩诃萨亦复如是审观自身从足至顶不净充满不可贪乐是为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与内身助寻身观赤然精进正知具念调伏贪忧复次善现若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以无所得而为方便王展伯禄观所弃师此经一日或经两日乃至七日其身膨胀色变青瘀臭烂皮穿脓血流出见事适宜自念我身有如是性据如是法未得解脱终归如是是为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与内身助寻身观赤然精进正知具念调伏贪忧复次善现若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以无所得而为方便王展伯禄观所弃师此经一日或经二日乃至七日为诸雕鹫鸟雀螭枭虎豹狐狼野干狗等种种禽兽或啄或取骨肉狼藉叉扯石蛋见事适宜自念我身有如是性具如是法未得解脱终归如是是为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与内身助寻身观赤然精进正知具念调伏贪忧复次善现若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以无所得而为方便王胆波禄观所弃师禽兽食矣不净溃烂脓血流离有无量种虫蛆杂出臭秽可污过于死狗见事适宜自念我身有如是性具如是法未得解脱终归如是是为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与内身助寻身观赤然精进正知具念调伏贪忧复次善现若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

是为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与内身住寻身观，炽然精进，正知具念，调伏贪忧，复次善现。若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以无所得而为方便，往展波路，观所弃施，于古散地，经多百岁，或多千年，其相变清，状如鸽色，或有腐朽碎末如尘，与土相合，难可分别。见是事已，自念我身有如是性，具如是法，未得解脱，终归如是，是为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与内身住寻身观，炽然精进，正知具念，调伏贪忧，善现。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以无所得而为方便，如于内身如是差别，住寻身观，炽然精进，正知具念，调伏贪忧，与外身住寻身观，与内外身住寻身观，炽然精进，正知具念，调伏贪忧，随其所应，亦复如是。善现，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与内外具受心法，住寻受心法观，炽然精进，正知具念，调伏贪忧，随其所应，皆应广说。善现，如是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与内外具身受心法，住寻身受心法观时，虽作是观而无所得。善现当知，是为菩萨摩诃萨大乘相。复次善现，菩萨摩诃萨大乘相者，为四正断，云何为四？善现，若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与诸未生恶不善法，为不生故，生欲策力，发起正勤，策心持心，是为第一。若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与诸已生恶不善法，未永断故，生欲策力，发起正勤，策心持心，是为第二。若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以无所得而为方便，未生善法，未令生故，生欲策心，发起正勤，策心持心，是为第三。若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以生善法，未令安住，不忘增广，备修满故，生欲策力，发起正勤，策心持心，是为第四。善现当知，是为菩萨摩诃萨大乘相。卷第414。